这是庆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蒙特利尔2007年9月，唐诗300首卷三，第104首诗《夜泊牛珠怀古》，作者李白。牛珠西江夜，青天无偏云。登舟望秋月，空忆谢将军。余亦能高咏，斯人不可闻。明朝挂帆席，枫叶落纷纷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